四国都呼吁伊朗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如果伊朗恢复严格遵守核协议下的承诺，美国亦会一样，并准备和伊朗磋商，以实现相关的目标。英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制裁缅甸军方将领，要求他们为发动政变夺权负责。英国表示将会对缅甸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内政部副部长实施冻结资产和旅游禁令，并会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英国对缅甸的援助间接支持缅甸军政府，亦会阻止英国企业和缅甸军方合作。外相蓝通文说，将会和国际盟友一同追究缅甸军方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为当地人民寻求正义。加拿大外交部说，将会对九名缅甸军官实施制裁，因为政变导致大规模拘捕、使用武力和限制民主自由。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0点，跌1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9美元，卖出1,771.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7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8，人民币6.49，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上昼8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咁啊，最新嘅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去九龙方向小榄段因为有意外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小榄段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扫管笏。仲有咧就系、是、九龙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喺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龙尾排到观景台。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有意外啊，龙尾喺观景台。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多车啫，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而家就比较多车嘅。大埔道部分路段仍然有紧急维修噶。大埔道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行车线仍然有封路措施。新界咧，荃湾嘅德士古道啊，部分路段因为受到路陷影响，而家德士古道去码头坝道方向，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嗰段咧，临时封闭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线，包括九龙新界巴士嘅33238X、机场巴士 A31、过海巴士930X 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咁因為我個人係好中意賭博， 我證實係 嘅，好中意賭博，即係我覺得我有一啲嘅諗法，我要去試一試，唔試過咧，我成日都唔舒服嘅。咁點不知咧，等緊另一啲機會嘅嚟嘅時候咧，就有人揾我咯。9394其實幾多氣開嘅，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同埋江美仪， 仲有我陈锦鸿， 同埋我刘雅丽， 一起走过。 喂喂喂，精灵一点有利是派喎， 系咪又要打电话嗰啲噶？ 唔使啊，好似话个个都有噶。 精灵一点，一人送你一封大利是。 有我沈达源送你一团和气，成日喺屋企做嘢，同屋企人朝见口晚见面，凡事互相迁就同埋体谅，就自然可以避免冲突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今个新年祝大家利是到来，幸福满载。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19日，全港将设29个疫苗接种中心，五组别优先，下周二起接受预约。 科兴疫苗获批紧急使用，首批预计下午抵港。 最新失业率升至7%，近17年高位。 Facebook 不再容许澳洲用户分享新闻资讯，总理莫里森感失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啦，8:10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由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靶场嘅消息系咁噶。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啊。日间练习嘅时候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呢两日咧都同大家咧讲到有关于疫苗啊。见到寻日政府咧就批准咗有关于科兴呢一只灭活疫苗喺香港紧急使用。咁呢个咧就系继之前啦 BioNTech 嘅疫苗咧喺香港咧紧急使用之后咧。第二款都可以在香港緊急使用了，就說今天就會來到香港了，這隻的科興疫苗。昨天看到政府都公布了一些安排，除了說到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和一些的私家診所接下來可以免費打之外，還有五類的優先打的群組，這些人士包括哪些呢？有醫護人員、60歲以上的長者、安老院、殘疾院舍的員工啦，同埋院友啦，维持公共服务嘅人员，好似讲紧系环境卫生嘅前线人员啦，经常接触公众嘅人员，包括好似系纪律部队等等。咁仲有咧就系一啲跨境嘅运输、口岸同埋港口嘅工作人员，好似而家讲紧一啲嘅跨境货柜车司机啊、机组人员等等。佢哋最快咧就可以下个礼拜二咧就可以上网预约啦，星期五咧最快就可以系打到疫苗啊。咁但系而家暫時咧都係話打都係科興呢一隻嘅啫，預計嗱講緊咧，淨係呢五類，頭先講緊五類嘅優先群組咧，政府預計都有240万人喎。嗱，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佢哋咧都係屬於五類優先群組之一嘅，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 早晨馬醫生。咁啊，今次醫護人員列做即係打呢個疫苗嘅優先群組啦，係咪都係屬於二類之內嘅？ 都是的，你看回即其他已经进行了这个广泛疫苗注射的国家啦，医护都是红一些长者那里呢，就尤其是有长期病患长者啊、安老院舍长者呢，通常都是第一批接种的人士来的。 但是现在你看到譬如你们业界那里的反应是怎样呢？对于属于第一批要打了那个反应如何？ 其实就即其實我哋之前雖然都聽到聲音話我哋要打啦，但係好多詳細嘅內容啦，甚至大家有咩疫苗打，都係呢一兩日先叫做知道多啲啦。所以都好即係所以你話個反應咧，都即係要慢慢聽下嘅。咁其實呢兩隻疫苗就都即係傳媒啊各樣都即係講咗好耐啦。咁即係市民大眾都即係有個不同嘅反應啦。咁我諗而家下一步其實要睇嘅就係睇下即係接種嗰個安排係咪即係方便到同事係可以打到啦。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嘅工作時間又係比較長啊，有時有啲同事要輪班啦。咁另外當然都會睇下即係嗰個接種安排會唔會令到我哋同事，如果尤其是想做選擇嘅同事係可以做到佢哋心目中想打嘅疫苗咯。 即係所謂接種安排嘅意思係咪喺你哋？工時時間可以俾你去打，定係你話啊唔使一次過咁快打住先，之後先打，定係點樣？呢個安排嘅意思係咩咧？ 我想就坦白講啦，即係佢依五類接種人士都成240万，咁基本上我懷疑依240万都係可能香港大部分會打疫苗嘅人，所以我諗政府真係要再講得清楚啲，依五類人士裡面仲會有會唔會有一啲細分啲嘅安排？譬如以即英國嘅經驗，佢哋就唔會話就係話60岁以上嘅人士，佢哋可能會再分先係譬如安老院社，跟住再係80岁，咁即係逐個年齡層咁樣褪落去。咁就冇咁混亂咯。咁至於話特別係即係適合，即係對我哋會比較方便啲安排。即係過往經驗就係醫護人員對打疫苗都唔係話特別特別好熱衷嘅一班人嚟嘅。不過雖然我哋知道都係應該做。咁但係以往你話有咩安排會令我哋打得多啲咧？即係譬如嗰個疫苗注射可以係喺我哋工作嘅地點啊，我哋嘅工作時間，譬如中間你抽一抽自己啲休息時間啊，中午飯嗰啲時間去，咁就會容易啲，同埋個效果都會好啲咯。 嗯，咁而家話咧最快預啦，可能下個禮拜五就已經有得打科興呢個疫苗啦。咁你自己預計即係業界會唔會都頭先你話未必好熱衷啦，過往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會唔會都第一時間打咗先啊？定係有其他再關注，譬如想知多啲資料資訊啊、安全性啊等等嘅咧， 我就當然啦，我自己嘅組織就即係冇做過啲乜嘢嘅民調嘅，咁我唔能夠代表即係一個好官方嘅意見啦，同埋其實講真，業界都有好多廣泛唔同工種啊、唔同階層嘅同事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嚟講，第一就即係所以醫護人員都係有風險，咁包括係感染同埋傳染俾病人嘅風險。咁但係你問我，同比起一啲即係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安老院社啲，我哋風險都未去到咁大嘅。我覺得喺疫苗初期，第一又唔係兩隻疫苗都有啦。第二咁其實嗰啲中心各樣的安排都可能要看啲時間定咗先啦，可能都會開頭會比較混亂。我自己會覺得可能我哋醫護同事，因為始終我哋平日又會我個保護意識又強啲啊，我哋又有保護裝備，可能都我哋都無謂即係一窩蜂咁衝去，就令到即係好擠迫嘅環境又更加擠迫咯。同埋我希望咧，醫管局之後都會有啲更好嘅安排，方便到我哋嘅。 除了講到話，即係個安排上會唔會可能好多人一次過去啊，一窩蜂去之外，而家兩隻緊急喺香港批准使用嘅疫苗啦，嗰個安全性或者資訊上面，醫護人員覺得夠唔夠清楚咧？或者你哋自己咧都會唔會見到有一啲嘅關注點啊咁樣噶？ 我谂资讯就其实即系我哋都同广大市民一样啦，除咗透过政府即系卫生署啊，或者即系专家小组喺新闻发布会里面讲嘅信息之外，我相信即系市民啦，尤其是都比较年轻或者我哋医护人员都一定会睇翻一啲社交媒体啊，又或者我哋本身专业人士亦都会去睇翻一啲即系专业期刊嘅数据啦。咁我觉得暫時嚟講咧，即係政府俾嘅信息就都唔係全面嘅，不過都有一啲社交媒體啦、傳媒嘅一啲補充啦。咁當然啦，某啲疫苗佢有一啲期刊嘅發布咗，咁亦都有多份嘅研究，咁資訊就更加即係清晰啦。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不過就似乎而家佢供應嗰兩隻疫苗，大致上嚟講都係安全性都可以接受嘅，咁就至於話個效用，咁大家都提到都會有啲分別嘅。 各位觀眾聽眾啦，頭先都講到有關於疫苗啦，嚟緊最快嚟咧預可能都係科興呢個疫苗，而家就話啦，可能下個禮拜二咧最快可以預約，下個禮拜五咧最快可以打咯。你又點睇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咧，講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嘅。另外繼續同馬仲怡傾下啦，我想知道頭先你講到啲安排上面嘅諗法啦，醫管局嗰度咧有冇詳細去同你哋傾過一啲安排係點啊？有冇或者即係實際講，而家係一個優先群組啦，醫護嚟緊咧都要打咗先可以翻工啦，或者盡量某一類人士、某一類工種都打咗先翻工啦，保障啲病人又好，其他人安全，有冇咁樣講過呢啲啊？ 當然啦，即係醫管局都同政府一樣，都希望醫護人員有一個比較高嘅接種率嘅。咁但係即係咪打咗先翻工咧？第一，我覺得呢個邏輯上同埋呢個情理上都係唔合理嘅。即係如果你話打咗先可以翻工，咁我哋咁多個月都冇任何疫苗，同時都即係照樣翻工。即係醫管局話都一直俾一個好嘅保護裝備我哋，而佢一直據稱我哋其實都冇乜 大量同事是因工作的時候染疫的嘛，所以即是現在的黑又要我們一定擔不回工又不合理的，同埋即是正如之前都有討論講啦，個疫苗第一那個即係嗰個有效率又唔係 100%， 第二呢個疫苗又唔係 100% 安全，咁呢啲係有入侵性又唔係 100% 有效嘅，咁點有乜權限呢？要即係有乜足合即係道理上人即係邏輯上要即係逼我哋一定要打呢？咁同埋而家都唔係一個法例嘅一定禁制一定要打嘅，所以不過當然會鼓勵。咁你話詳細嘅安排呢，其實我哋農曆新年前都有問過，可能當時政府都未有一個好詳細嘅安排嚟到啦，咁醫管局就都未有講嘅。不過我哋當時問嘅時候都係從住兩個要點啦，第一就係自愿性啦，第二就係即係同時可以選擇嘅，唔好淨係有啲好方便嘅，即係科興好方便，我哋就有得打。譬如話伏必泰嗰只就一定即係因為比較複雜啦，咁可能就你要自己安排。咁我哋話盡量咁樣唔好啦。如果醫管局係會話我哋有特別安排，希望兩隻都可以做到特別嘅安排咯。 但作為醫護人員咧，而家係叫優先群組啦，有冇一啲壓力嘅？我唔知道，即係會唔會覺得真係要打咗先啊，或者有啲類似嘅一啲無形壓力咁嘅？你哋覺得？ 我諗即係社會同埋傳媒都係有少少壓力，即係我諗有一個風向啦。咁係唔係一個壓力，就睇下個人嘅睇法啦。我諗暫時。我聽到市民的聲音都是理性的，就是沒有說就是對醫護人員打不打有些很苛刻的言論。偶爾我都聽到同事說、好像他們那些主管啊說、你們都要打不打又不得、有些、有些不是太中性的說話啦、我們都關注的，但是暫時也都、就著這些言論和醫管局就、總部問過、暫時說、不是我們都沒有一個這樣的強迫的指令在這裡的。 見到昨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話啦，即係接種疫苗都係個人嘅決定，咁就即係自己個人考慮翻啦。咁另外見到咧，醫管局咧之前都話，即係如果有啲醫護人員對於安全性啊、疫苗安全性有啲疑慮嘅話咧，咁都可以局方會向醫護啦，係提供翻一啲嘅臨床資料啊，經唔同渠道咧都會呼籲醫護人員咧係接種疫苗嘅。咁而家有冇即係提供嗰啲臨床資料嗰啲係咪可以都釋除到啲醫護間嘅疑慮啊？而家係咪有啲類似咁樣？ 我諗醫管局提供嘅臨床資料咧，同即係即係疫苗專家小組啊，政府嗰啲都大同小異嘅啫。咁、疑慮等下講，即係唔係你提供咗我哋一定冇噶嘛？係實際即係疫苗係點樣先係另一回事嚟噶嘛？咁、那個疑慮包括你疑慮佢安唔安全，同埋佢疑慮佢有冇效啦。咁我諗我公正啲講啦，佢係有提供資料嘅、但係能唔能夠釋除就我覺得都其實同其他大家好接觸到嘅資料分別唔係太大嘅啫。 好啊，同阿馬仲儀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馬仲儀。馬仲儀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嚟嘅。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有五類嘅優先群組啦，嚟緊咧就可以接種呢個疫苗先啦。咁啊，嚟緊可以喺五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啦，首批嚟講就係咁啊，醫管局有18间嘅普通科門診啦，咁仲有就係話嚟緊3月起啦，係一啲私人私家醫院嘅診所咧都可以打嘅咁。咁啊，同醫護傾完啦，另一類嘅優先群組嘅朋友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組織幹事曾紀南，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咁多位观众，系啊， 系早晨曾纪南啊。不过我都想呼吁啊，如果咧即系你有啲家人啦，或者有啲朋友咧住喺院舍嘅话啦，嚟紧可能都系属于呢个优先群组。你自己点睇咧？系咪都会见到佢哋都可能会系打呢、這个接种呢个疫苗呢、這个意向系点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咧，讲下你哋嘅睇法嘅。同阿曾纪南倾下啦，听到话你哋都系即系院舍员工嚟讲咧，都系属于一个优先嘅群组嘅。点睇啊？呢个 嗱，因为我哋都。簡單講啦，我哋如果工會嘅立場就係、是都係佢員工會唔會有一個絕對嘅自主權去叫做去決定去接唔接種呢個疫苗啦。因為其實喺比較早前嘅時間咧，這個行政會議成員阿林正財醫生就已經係公開場合度講過，就話啊，如果可以用接種疫苗去換取唔需要做強制呢個檢測，咁其實呢度我哋會工會有一個擔心喺度，就係話。咁如果呢、這個其實第一件事係變相好似威脅緊員工，你需要去接種呢個疫苗啦。而第二樣就係因為而家其實做強制檢測咧，喺某部分嘅院 一部分嘅院舍咧，係可以安排工作時間啦，或者係一啲叫補充啊 OT 嘅方式，咁去讓同事去做翻個檢測啦。咁我亦都擔心，咁如果當有疫苗接種，咁呢啲措施會唔會都會跟住冇埋咧？咁變咗員工就要用自己嘅成本去做一個強制檢測，咁其實令到佢嗰、那個唔打疫苗嘅成本係增加咗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其實因為都大概喺最初強制檢測開始嘅時間咧，我哋都係去做過落過去檢測中心度做過問卷去問過一啲同事啦。其實我哋翻嚟個結果就都有超過九成嘅同事翻嚟話翻俾我哋聽，係都擔心嗰、那個將來要接種疫苗嗰個情況，都係一來擔心就係話個副作用啦，因為每個人身體都唔同，佢個身體會唔會對個疫苗嘅反應特別大啦，或者甚至乎對嗰個疫苗嘅來源地係會有擔心咯。 嗯，而家咧就嚟緊最快啦，都係科興嚟嘅先啦。如咁啊，講緊 BioNTech 就再之後啦。而家有啲講法就話月底咧都會嚟埋香港啦。你哋自己都會傾向嚟緊最快都會打咗科興先咧，定係睇埋兩隻疫苗都嚟曬香港先至再決定，定係點樣咧？ 我諗呢個唔係關唔關乎打邊隻疫苗嘅問題啦，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話打唔打疫苗呢個決定應該係同事自己去做返決定，按自己嘅需要去定打唔打囉。即係當然你話某部分地方嘅來源地嘅疫苗可能佢嘅質素我哋會覺得要審慎一啲之外，咁但係其他嘅狀態，我諗呢個唔係疫苗嘅問題，因為就算唔同來源地嘅疫苗打入身體入邊，始終一個叫係一個入侵性特注打入身體入邊嘅嘛。咁每個人對於疫苗有唔同嘅反應，可能某有啲人嘅反應會特別大，咁所以就話係唔係有一個絕對嘅自主權？呢個係我哋工會會睇，而多過係嗰個疫苗係嚟自邊度咯。 咁而家都係話優先群組啦，都冇話某一類人士係一定要打或者一定點樣咁。咁但係我想知道，即係業界方面咧，有冇話聽到有一啲嘅員工或者同你哋講啦，即係即係僱主都傾向想佢哋快啲打咗先，有啲類似咁嘅講法咧？ 當然暫時我哋未聽咗啲類似嘅講法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就睇翻好似之前檢測咁嘅情況都係咁啦，即係開頭都係自愿检测嘅时间都话你可以自愿检测啦，但系去到一段嘅时间就雇主可能会叫做或者叫一啲嘅主管就会最好就验啦。咁我又觉得呢个情况将来如果到疫苗嘅时间，其实都会咁样类似会发生咯，即系冇话一定要你打，不过你最好就打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工会亦都向咗社会福利署咧系发信，都要求佢发出指引向所有嘅院舍营办人啦，或者系营办嘅机构啦。就話員工係需要有絕對自主權決定打唔打呢個疫苗啦，而佢打與唔打，佢唔打疫苗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而得受到懲處咯。即係我哋希望呢個係好清晰，讓員工放心到就係話我係有絕對自主權係唔打呢個疫苗咯。 但睇翻過往咁，其實即係你覺得院舍嘅員工有冇呢、這個即係議價嘅能力咧？如果話真係決定唔打，係咪真係做到你頭先講話絕對嘅自主權啊？等等。 我哋覺得員工嗰個議價能力係都唔係太高嘅咋，因為老實講，等於而家檢測一樣，我唔檢測你就冇公開。你如果將來發展到係你唔打疫苗就冇公開嘅，咁其實可以點啫？即係作為員工，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啫喎。佢話你要講到明，你唔打啫，你唔打疫苗我就唔俾你開工嘅話，如果將來發展到呢個情況，員工係冇得選擇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話有好清晰嘅講到俾人聽，就係話員工係可以自主去決定去唔去打疫苗咯。 另外有一個都關院舍事嘅，就話嚟緊有首批咧，即係可能十間院舍係會有一啲專人上門係幫佢哋打嘅咁。咁但係打邊隻就未知啦。咁有冇話聽過即係類似而家即係啲院舍個意向係點啊？或者決定某一間院舍係即係打邊一隻啊？或者啲院舍係咪打啊？佢哋係咪有即係足夠嘅自主權咧？作為一個院友咁樣，即係有冇話聽過佢哋要點樣傾嗰個意向出嚟嘅？ 我哋而家因為都知道而家最新應該大概有十間院舍會先行去試咗去接種呢個疫苗啦。我哋大概都知道係邊十間嘅，咁但係我哋都去而家去問緊同事嘅意向，會唔會有啲擔憂喺入面，我哋都即時會作一啲嘅反應咯。因為而家我哋都係問緊佢哋嘅意向，會唔會有啲嘢佢都想工會會代為去發聲，或者佢會唔會都喺個喺呢個叫試種疫苗嘅時間，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擔憂喺入面咯？ 但有冇话即系其实要系个院舍嘅负责人决定定系点？即系譬如嗰个院友可能都唔系好有意识嘅，或者佢唔系好清楚啲疫苗嘅风险嘅，其实佢自己可唔可以决定到佢打唔打噶？或者佢根本连屋企人都冇嘅咁，即系家属都帮唔到佢决定啦。咁如果呢啲上门做嘅嘅疫苗啦，帮佢哋去做去打嘅时候，其实嗰啲院舍嘅长者有冇一个足够嘅决定权咧？ 因为如果我哋按照翻以往院舍嘅药物程序啦，其实就系话，第一，如果要咁样叫我俾外来嘅唔系医生处方嘅药物啦，叫做唔系医生处方嘅药物啦，咁佢就要点做咧？即系起码第一，如果老人家清醒嘅情况下，系应该老人家要知情啦。咁如果老人家唔清醒嘅或者冇足够自主权嘅情况下，佢屋企人亦都要知情呢件事咯。咁即系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嘅做法，我哋係唔知點啦。但如果按照以往喺藥物呢一方面咧，其實院舍係緊張嘅。如果係冇長者同意，亦都冇屋企人嘅同意嘅話咧，基本上係佢係唔可以做呢件事咯。即係叫如果冇兩方面同意，亦都唔可以話哦，咁你唔清醒啦，咁我就不如就揾你試疫苗啦。即係喺以往嘅情況下，呢樣嘢應該係唔會發生嘅。 好啊，同阿曾紀南傾到呢度。曾紀南咧就係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組織幹事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安排，首批100万剂由内地科兴生产的疫苗将在今日下午抵港，另外100万剂由复星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预料本月底前运到。当局下星期二开始接受网上预约，5个组别可以优先接种，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的人员、60岁或以上长者、安老及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等。其中70岁或以上长者最多2名陪同人士可以获优先接种。首5间负责接种科兴疫苗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下星期五起运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明白不少市民在初期会抱观望态度，但是以去年推行社区检测的经验，相信市民对接种的态度会慢慢改变。美国辉瑞药厂的科学家表示，公司正与监管机构密切磋商，测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加强版，专门针对传染力增加的变种病毒。早前有研究发现，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会令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产生的抗体减少1/3，但是辉瑞的专家认为疫苗仍然有效。药厂强调，测试疫苗加强版不代表要更换现有疫苗，主要目的是学习如何应对病毒的改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外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强调在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方面，4国具有共同安全利益。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4人对伊朗核协议予以积极评价，认为是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法国、德国和英国欢迎美国意图恢复透过外交途径和伊朗接触，4国都呼吁伊朗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路透社会谈之后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如果欧盟发出邀请，美国将愿意和伊朗举行会谈。早前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说，他准备召集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举行会议。缅甸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的示威浪潮持续。聯合國緬甸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 安德鲁斯说，全国四分之三的公务员正参与罢工，所有私营银行关闭，抗议活动已经严重削弱当地经济，国际社会亦应该采取行动，包括针对性和强硬的经济制裁，并施加外交压力。缅甸多个城市星期四继续有示威集会，其中是首都内比都，警方再次出动水炮驱散示威民众，有黑客据报攻击政府网站，形容是为正义而战。日经平均指数报30,114点，至1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6美元，卖出1770.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7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8，人民币6.49，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啦，快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小榄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海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友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一段龙尾就在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芜街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新柳街。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多车，龙尾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出了个消息咧，就话我哋有大订单高追咗$2左右，前景如何？ 如果有好消息咧，个股价都唔系好升嘅咧，拉牛上树嗰啲股份你要小心。 炒惯股票嘅人而家感觉到就系话咧，佢脱离个最近顶咁鬼远，可能系落紧山，唔系上紧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哋投资新世代。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节目又打开旅游事件簿， 继续温泉浸浴篇。 三位节目主持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浸浴体验，他们一集不够讲、啊。 除了热辣辣浸温泉体验之外，还有冻冰冰浸浴体验啊， 更加有特色浸浴体验分享，例如用动物便便做燃料啦。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年初九，浸过靓浴，病菌冇掟走。 2021年2月19日，全港将设29个疫苗接种中心，五组别优先，下周二起接受预约。 科兴疫苗获批紧急使用，首批预计下午抵港。 最新失业率升至7%，近17年高位。 Facebook 不再容许澳洲用户分享新闻资讯，总理莫里森感失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返嚟千禧年代8:38啦，頭先就講到有關於疫苗嘅接種喎。今次成個計劃咧，除咗頭先講到嘅五個嘅優先群組啦，仲有啲仔細嘅安排嘅。譬如講到咧，就要網上預約啦。其中優先群組咧，頭先講到有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嘅。咁再分啦，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嘅同行者，如果有人陪佢哋一齊去打嘅話咧，最多兩個人咧就可以都一齊咧係接種埋個疫苗嘅。咁仲有啲預約嘅流程等等嘅，例如頭先講到話網上預約之外啦，咁仲有可以去到邮局啊，或者屋邨办事处咧，都揾人咧系帮手咧去预约都可以嘅。请一位嘅嘉宾咧，同我哋仔细咧系解释下。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想咧揾你讲下先，而家嗰啲嘅接种中心啦，每日咧嗰个容量系几多噶？可以俾几多人入去打咁样？ 係啊，蕭亞文，就多謝你嚇。嗯。或者我首先想講翻咧，幾點嘅。第一咧就係我哋喺成個疫苗接種計劃裏邊咧，政府即係攞嗰啲疫苗出嚟俾市民接種咧，係一定係安全、有效同埋有質素嘅。係因為佢哋經過咗一個嘅程序，有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審核， 嗯， 同埋咧係食衞局局長嘅認可嗰個作緊急使用嘅。 係。 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尋日都講咗有幾個嘅即係優先接種嘅組別，咁呢啲都係喺嗰個嘅科學委員會裏面咧，就係、是、建議係應該係優先接種嘅。 嗯。 包括一啲咧係佢哋係高風險如果感染咗之後會出現嚴重情況或者死亡嘅組別，咁呢個係包括長者嘅。 係、 所以尋日我哋都有講到咧，係關於呢個長者咧係優先接種的組別，但我都有留意到咧，有啲説法咧就話有關呢個科興疫苗咧，就嗰個嘅即係科學委員會今日會去傾有關咧就係長者嗰個接種科興疫苗嘅事宜嚇。我想喺度先作一個簡單嘅澄清咧，就係我哋尋日所介紹咧就係一個嘅優先接種嘅組別，咁係一定會包括長者嘅。咁我哋都講咗咧相關嘅安排，包括譬如安老院舍咁樣。咁、安老院舍嘅安排咧，我哋都係下個禮拜我哋先計劃咧，係會發信去徵詢佢哋個意願同埋同意嘅。咁即係所以咧就今日科學委員會開會，就有關科興疫苗接種喺唔同年齡群嗰個使用咧，咁呢個係好有用嘅。我哋當然係會睇翻科學委員會嗰個建議，嚟去咧去落實我哋接種計劃嘅，咁所以我想澄清翻呢一點咧，就希望大家唔好誤會話，即係我哋係咪叫做即係一早就講定話長者要接種咧咁樣。而事實上，科興疫苗咧，佢係18歲以上係可以適用，而佢喺其他嘅地方咧，事實上長者同埋高齡嘅長者咧都有接種呢個疫苗嘅。 嗯， 好嘛， 好。 翻返頭先你嗰個問題咧，就有。 但係你講起呢一點咧，我想追問先少少先，因為頭先講到咧話即科興呢個講法啦，咁其實咧都係見到佢報告入邊有啲嘅講法，就話科興嘅承認咧第三期嘅臨床嘅測試研究啦，就60歲以上嘅比例比較低一啲嘅啲人士，咁就話咧對於疫苗咧對呢批人嘅保護效力咧證據就唔充分，咁啊建議安排接種嘅時候咧要結合接種者嘅健康狀態同埋風險去決定接種嘅必要性啦，咁呢個就話即係所以科學委員會都要再去傾啦，咁出到嚟嘅時候。就會唔會個結果就可能科學委員會傾完出嚟，可能啲老人家係唔適合打60歲或者以上唔適合打科興，咁但係又當咗係優先群組，會唔會出嚟嗰個結果有呢、這、一個所謂矛盾嘅情況出現？ 其實咁樣嘅，第一咧就係咧接種疫苗咧特別一啲優先嘅組別咧，就一定係嗰啲咧係感染咗之後係會有嚴重情況嘅高危組別。 嗯， 這個就一定會包嘅，即係你接種疫苗咧，這個一定係你嘅優先組別嚟嘅。 嗯。 第一樣，咁長者係一定係呢個組別嘅。第二樣咧就係話，當我哋去接種某一隻疫苗嘅時候，呢隻疫苗佢嗰個嘅即係應該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咁每一隻疫苗都可能會唔同嘅。係。咁我哋一定係會留意呢樣嘢啦。第三咧就係咧，科學委員會去就翻有個就係話科興呢隻疫苗喺長者呢個嘅年齡群個接種上應該要注意啲乜嘢？又或者係應該點樣做呢？我哋一定會聽科學委員會個意見嘅。咁而事實上咧，喺嗰個嘅頭先你所講嗰啲數據咧，就係喺嗰個科興疫苗研發嘅時候，佢喺第三期嘅臨床研究數據裏面所顯示咧，就係話因為佢個數量嘅問題，所以咧佢會有一啲嘅局限性喺度。但唔表示咧就話佢唔能夠去做呢樣嘢。最後一點咧就係咧，我哋任何接種疫苗嘅時候咧， 除了疫苗本身它有一些特性它會講清楚啦，個藥廠那裡，另一方面呢就一定是就是醫護人員呢是會睇返接種者的情況呢你去做判斷，所以點解我哋接種嘅人士呢一定係有醫生有護士喺度嘅。 嗯，咁會唔會做到一個效果，可能就係一啲科學委員會嘅人士會覺得有啲壓力呀，因為你哋都當咗係一個優先群組啦，咁定係你都好有信心，基本上科學委員會自己獨立決定到都會係批老人家會打㗎啦。可以 第一呢，科學委員會呢一定佢哋係獨立嘅專業意見嚟嘅。第二呢就我覺得他們又不會感到有壓力的。第三呢就是呢，其實我們看打疫苗呢，因為這個疫苗是作一個緊急使用的，因為我們現在面對一個疫情呢是世紀的大疫症大流行，所以其實我們很判斷的是什麼呢，就是說究竟打疫苗打在譬如在長者身上，究竟那個效益是不是大過風險的，即是你永遠都是看效益是不是大過風險的，那沒有東西是零風險的，那咁可能係面對一個咁嘅處境，所以我相信咧，就專家們咧一定係會按翻佢哋嗰個嘅即係專業咧嚟去作出相關嗰啲嘅判斷同埋建議嘅。我哋都會去跟翻咧佢哋所提嗰啲建議咧嚟去落實我哋嗰個接種嘅計劃。 OK， 咁啊講翻成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個營運啊同埋容量啦，可唔可以簡單講一下而家？ 哦，好啊，嗱，我哋咧就我哋咁樣嘅，我哋唔同嘅疫苗咧係透過唔同途徑嚟去做。咁科興嘅疫苗咧，因為佢嘅儲存咧就喺二至八度嘅雪櫃啦，咁同埋咧就去出到嚟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唔使咧就再去稀釋，又唔使就分幾針咁樣嘅。咁佢所以佢帶上嚟比較方便，所以我哋咧用嘅途徑咧就係、是主要其實咧就係、是、透過有幾個嘅疫苗接種中心。但亦都包括埋其他我哋有超過1000間咧嘅嗰啲私家醫生嘅診所嚟去做嘅，咁所以呢個係嗰個途徑嘅方式。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我哋每一個咧就視乎佢嘅大細啦。大致上嚟講咧如果係一啲大嘅中心，佢哋一日朝頭早八點到夜晚八點，大致上嚟講都係介乎有2000到2500針嘅即係。量咁上下啦， 咁而家頭先你嗰個就講到個量啦，譬如啲人士要預約嗰個過程，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即係接種之前要做啲咩咧？又 係總之咧市民係好簡單啫，可以記住，如果佢係去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嚟注射，或者咧佢係去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嗰度去接種咧，咁佢係需要網上預約嘅， 係， 咁佢咧就譬如科興疫苗咁咧，我哋有五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我哋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五26號咧就會係開始嘅。咁我哋亦都係喺禮拜二開始咧就會接受嗰個嘅預約。咁市民咧係只需要上到去我哋個專題網站www.covidvaccine.gov.hk 嗰度咧，就去揀。咁、那個版面基本上咧就係、是、第一你邊只疫苗，咁就科興疫苗，咁佢就會列咗咧就係、是、嗰個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地方，咁係有五間嘅包括係九龍灣體育館、天輝路即係、就是、天水圍嘅體育館、香港中央圖書館、官涌體育館同埋咧沙田元和路嘅體育館，咁佢哋咧就揀呢個嘅時間，咁日子咁就係第一針，但同時間咧，佢哋要預約埋第二針嘅，因為咧就科興疫苗咧就要相隔28日，咁所以當佢 book 第一針嘅日子嘅時候咧，咁就跟住就會出埋第二針嘅日子，咁咧佢就去 book 埋嗰一個咁樣，咁佢預約咗之後咧，咁就會有一個短信，咁佢喺手機度咧會睇到，話俾佢聽咧係呢個時候，佢到時候咧佢就去到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度，佢需要帶嘅文件咧係包括咧就係、是、你嘅身份證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咧一啲可以證明你係屬於呢個優先接種嘅組別嘅一啲證明，咁譬如話我係醫護人員咁，咁你有一個嘅職員證啊，咁呢個就可以啦，就證明到你係嗰個組別。咁呢一個咧都係以知識別嘅啫，我哋都係用一個咧係大家即係誠實申報嘅制度嚟去做。咁跟住之後，你去到嗰度咧，就去接種疫苗。咁我哋有個短片咧，都介紹咗成個流程。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去到嘅時候咧，就係、是、登記啦，出示翻你個手機嘅短信，你嘅身份證明文件， 啊，你嗰個證明咧係優先組別嘅一啲證明。咁，跟住登記好咗之後咧，咁就去一個咧資訊區嗰度，就會去睇一啲相關關於呢個疫苗接種嘅資料。咁睇完之後就去表示個同意。咁有問題咧係可以向當中心裏面嘅即係醫護人員嗰度查詢。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埋到去嗰個注射站嗰度咧。就將你嘅身份證插落去一個嘅閱讀卡裏面，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即係接種嘅人員就可以掌握你嗰個嘅資料，咁就詢問你係清楚啦，你同意啦，咁就幫你接種。咁接種完之後咧，就即刻咧就會有一張嘅所謂針卡，一張係注射咗疫苗嘅記錄，咁裏面咧係會記錄咗喺邊度幾時打咗第一針。是打乜嘢針同埋嗰個嘅編號有曬喺度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呢個就係一個證明啦。咁跟住之後就要去個休息區嗰度就等候，咁視乎啦，最少15分鐘到30分鐘左右。咁如果一切都冇嘢啦，咁可以離開個中心，咁就完成咗第一次嘅接種。咁28日之後咁再按時呢返返去做第二次嘅接種。 頭先講咗好詳細嗰個成個步驟係點㗎，但我想知道呢，因為呢一個打疫苗呢特別之處呢就係預約咧，就預約兩劑。咁如果真係預約咗第一劑，我打咗啦，好。咁但係去到第二劑，我真係冇時間或者唔得閒嚟嘅時候，咁點算咧？如果我打唔到話，一段時間打唔到，成個疫苗嗰個效用就可能係喪失咗噶咯，會做咗浪費噶咯。會唔會去到第二劑啲人打唔到嘅時候，有啲方法令到可以插隊之後可以盡快打翻，定係點？有冇啲安排？ 我哋喺個預約系統裏邊咧。就當你 book 第一針嘅時候咧，跟住就28日後佢就出第二針嘅預約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明白嘅，我哋都有啲彈性。咁喺嗰個嘅第二針嘅日子裏面咧，就如果你萬一嗰日你真係唔得咧，佢都有大約7日時間到俾你再揀嘅嚇。咁就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是、我可能 book 咗之後咁就到我第二針因為各種嘅原因就我去唔到或者冇去到。咁嘅時候呢，其實呢所需要做嘅就係盡快打返第二針嘅啫。咁係佢可以呢就係喺嗰度呢係再去 book 返嗰個嘅第二針就咁嘅情況。 即係有冇話要去返同一個中心或者即係使乜額外收錢嗰啲咁樣 嘅。費用就唔會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免費嘅疫苗接種計劃。咁所以呢就唔需要收費嘅。咁就我哋亦都係喺返嗰個嘅接種中心嗰度呢，就喺個預約系統嗰度會俾你去揀返，就返返去你所揀嘅接種中心嗰度接種。所以簡單嚟講就係話第二針28日之後打如果種種原因未能夠按時打到第二針嘅話呢，就請盡快去打返第二針，基本上係咁樣。 今次就主要話網上預約啦，或者可以屋邨辦事處郵局嗰啲呢有人幫手幫你預約啦。點解冇呢個電話預約嘅？好多長者未必即係識得用網上預約，又要落去搵人幫手，又未必方便喎。電話預約唔係方便啲咩？ 我哋喺嗰個嘅電話呢，我哋有個熱線呢，我會有個熱線去就查詢嘅。咁但係呢，因為呢電話預約呢，就我始終我都要啲資料本身呢要入返個系統裏面嘅。咁所以呢就喺一係就自己或者屋企人幫手喺個電腦嗰度嚟去完成個程序啦。另一方面呢，就如果去到郵局或者屋村嘅辦事處嗰度幫手，咁就真係可以清楚地呢就咁樣去做咗。咁呢個係應該比較穩妥一啲嘅。科興疫苗嗰個呢，就除咗喺嗰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做之外呢，另外一個好處呢亦都係呢就係可以去私家醫生診所嗰度嚟做。咁嗰個呢就唔使另外喺網上預約㗎啦，你搵你個醫生去約就得㗎啦。咁上到去啲私家醫生或者你嘅家庭醫生嗰度呢，佢有參與呢個接種計劃嘅，咁呢就可以上到去嗰度呢就去打針，咁亦都係唔收費嘅。即係醫生係唔會另外再收費用，即係個打針個費用。 咁而家係咪完全冇即係所謂 walk in， 即係到場先至話打係冇得嘅，一定要預約嘅，所有疫苗都係咁係咪？ 嗱，嗰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呢同埋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呢，我哋係淨係接受預約嘅。個原因就因為呢，就如果我哋容許 walk in 嘅話呢，我每日係唔知道有幾多人呢係會嚟到嘅，咁呢我哋去預嗰啲嘅疫苗等等呢都會面對啲困難嘅。科興可能都會好啲，但係你話如果伏必泰咁樣， 咁佢嗰個疫苗咧又有限定你幾時啊，又要打完啊，各樣嘢咧，咁就係好難處理嘅。咁所以開始嘅時候，我哋一定咧都係要經嗰個預約。咁我哋其實就開始咗之後，我哋都會一路審視住個情況啦，就有啲咩需要去改善嘅。就是方便的，那我們盡量去做，目標都是方便到大家接種，亦都是令到大家有一個安全、穩妥和流暢的接種過程。 即作為一個想接種的人士，我怎知道我是否一個即適合打針的人呢？即會不會我吃藥啊，就這段時間不適合打啊，還是因為我看到你們說打之前都有些短片看，有醫生評估的嘛，那是不是變了整個步驟就到場我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那會不會即 有比較多長者，可能有些資訊都未必很清楚，變了到時在醫生評估的步驟又會很長的，可不可以講清楚有些什麼人適合打 的？我們這樣的，第一，如果是關於那個優先接種嘅組別咧，咁我哋都係即係琴日我哋都有講到咧，我哋都會繼續多講。咁相關嘅資訊咧，我哋都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嗰度咧嚟去發放咧。第二咧，就對於話每一個個人，哦、究竟我係咪適合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喺我哋當大家去預約嚇，即係喺網上預約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有一份嘅相關嘅資料咧，大家都要睇嘅，因為你都係喺網上嗰度咧睇咗呢啲相關有關呢個疫苗嘅資料，所謂叫做注射嘅接種嘅須知，咁咧之後咧先至係要剔埋咧，就係話我同意嘅，咁咧你先至去做嗰個預約，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咧已經有機會會睇到就話啊。究竟是有什麼情況之下呢你要特別留意有些什麼的情況之下可能呢你就不適合接種，這些情況呢我們都會列出來，那就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的，另外也都我們會透過其他一些的短片啊各樣東西都在我們的網站圖播啦，另外如果你都最後看完都是最後不清楚的，咁其實都可以問一下你嘅家庭醫生嘅。 如果啲食緊藥嗰啲長者咧，使唔使譬如帶埋啲藥啊，帶埋啲病歷咁啊，清楚啲俾醫生去評估啊，到時。 如果係嗰、那個，當然佢哋如果有需要咧，都係可以去到嘅，因為喺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亦都係會有醫生護士會在場咧，同埋都會去睇翻咧嘅長者或者接種人士咧嗰、那個嘅情況。咁同埋如果佢哋係參加咗呢個醫健通咧，咁就喺醫健通裏面咧，亦都係好容易睇到佢哋咧過往咧一啲嘅病歷，咁會掌握佢哋嘅情況 的。即係都可以帶埋啲資料去，即係方便啲評估。好啊，另外咧。剛才講到五類的優先群組，長期病患者現在就應該屬於叫第二批的優先群組，是不是等打完五個優先群組之後才到長期病患者，有沒有預多久到他們 呢？我們開頭這個五個的優先的組別呢，都是去平衡了，包括就是一些是高風險感染了之後會有嚴重情況的人士，譬如長者，另外一些呢就是呢高風就是去高接觸這些的病毒，如果佢感染咗之後咧，就好容易會感染到嗰啲體弱嘅長者，咁譬如醫護人員啦。另外一啲咧就係維持我哋公共服務嘅一啲必須人員咁樣。咁我哋咧就呢三類型咧都包括咗喺我哋五個嘅組別裏面嘅。咁所以點解咧就優先咁去做？咁另外咧就因為年齡咧嗰個都係比較緊要嘅，咁所以我哋今次一開始咧都係話60歲以上啦。咁就我哋會呢一個做咧就係大致上大約兩個月時間到啦。我想我們開始接種了之後一個月呢，我們都會看看情況，就視乎那個疫苗的供應和接種的情況，如果是有需要的，我們就可以盡快可以開放給另外譬如說即非長者的而有長期病患問題的人士，又或者甚至非長者的普通的成年人來去接種，這個我們可以是機動的，也都視乎看個情況，最重要的就是有針就希望盡量大家去打，是吧？咁就另外咧，就如果好多人打啊，有啲針又緊張嘅，咁就有秩序去打嚇。 下一輪啦，即係可能你話都要兩個月之後啦。咁而家首輪咧，見到譬如有啲話維持必要公共服務嘅人員，咁啊包括紀律部隊啦，咁其實譬如交通工具啊嗰啲屬唔屬於係即係必要公共服務咧？下一輪係咪包佢哋份咧？譬如講到教師喎，成日都講話即係希望可以快啲去復翻課啦。呢啲係咪下一個即係可以做嘅群組啊？可以話係。 是啊，當然啦，就係嗰啲，尤其是咧，我哋喺過往咧有一啲即係疫情爆發嘅時候咧， 有啲處所啊，或者學校嗰啲又要閂啊，或者停課啊，各樣嘢嗰啲。 嗯。 咁啊，嗰度嗰啲當然係都有嗰個需要啦。但係首先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啊，必要嘅公共服務啊，即係郵政啊，維持秩序啊，就係環境衞生啊嗰啲。另外一啲就跨境啊，跨境運輸，即係譬如啲跨境嘅貨車司機啊、口岸啊、機場人員啊等等咧，我諗呢啲都係維持我哋嗰、那個。即係人員同貨物嘅往來咧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呢啲咧變咗擺咗喺比較前一啲啦。咁就日後嘅時候咧，亦都會順住嗰個情況啦。咁啊，亦都睇翻個情況咧。你話需唔需要日後再咁樣細分呢啲組別啊？定係話根本上嚟講，我哋就係譬如如果打完非長者嘅即係有長期健康問題嘅人士，咁根本上可能你開放曬所有其他都唔係長者嘅成年人去打都得嘅。啊，咁就按個別嗰啲嘅組別咧。就如果佢哋去做咧，我哋都有一啲所謂叫做即係集體嘅預約嘅，即係 group booking 啦。 嗯。 咁都可以係方便大家嚟去做嗰個就係接種嘅工作嘅。 嗯。嚟緊咧，即係話如果疫苗即係免咗世啦，喺香港可以用啦。咁有冇話一啲放寬嘅措施可以做，或者我見到你話同專家會檢討啊嘛？那個檢討方向會係點樣？ 好啊。最重要咧就喺接種疫苗最重要嘅就一定係保護到自己，保護到家人，咁同埋感染咗之後咧都避免咗有啲嚴重嘅病發症，同埋要入院或者係死亡，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另外一樣嘢就話你話當第日接種咗疫苗之後，究竟喺嗰啲嘅檢疫措施啊、跨境出行方面啊，有啲乜嘢空間放寬咧？呢啲咧就實證為本，科學之基礎。咁嗰個第一一定係要先聽咗專家嘅意見，咁咧就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審視。正如好似而家咁，我哋話要透過多啲檢測咁樣，都係嗰種嘅方法嚟嘅。 OK， 好啊，同阿局長傾到呢度啊。啱啱咧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疫苗接種嘅安排。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昨日批准方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而且率先在今日下午公港。政府昨日随即公布接种计划，全港29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管局18间的普通科门诊和全港1500间私家诊所可以免费打针。5个优先群组下个星期二起可以在网上预约，最快下个星期五可以接种科兴疫苗。虽然政府计划让满60岁人士优先打针，但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席科学委员会上个星期建议85岁或以上长者等群组打 BioNTech 疫苗之前要医生评估。至于科兴，药厂说60岁以上长者等群组的数据不足。联席科学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这些议题，并且决定是否建议60岁以上长者等群组接种科兴疫苗。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内地科兴克尔来福灭活疫苗预料今日下午5:30由北京送达香港。消息人士说，特首林郑月娥暂定下星期一下午会率领3名司长和13位问责局长一起接种科兴疫苗，但未有透露地点。意味官员将比市民早4日接种，具有示范作用，如果没有出现异常事件，市民可以比较放心接种。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两度坚称，只要进入食肆就必须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不过食环署寻日就澄清话，如果顾客只是买外卖，就不需要用安心出行或者是留低资料，同陈肇始连日来的讲法是完全相反。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昨日起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到晚上10点，并且可以4人一台等。有中式酒楼透露，接到24人晚饭订单，顾客虽然要分开几张台食饭，但气氛极好，估计晚上生意会增加35%。不过由于食肆需要要求顾客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昨日所见不少外出用膳的长者因为不懂得怎样使用安心出行，餐厅员工要担当教导角色，从下载应用程式教起，员工工作量大大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自1月31日起开通国民海外护照 BNO 5+1 的签证计划，最终可以申请入籍成为公民。泰晤士报昨日报道，首两周已经有近5000名港人申请，其中半数在英国递交申请，部分人因为逃避港区国安法，在签证通道开通之前已经抵达英国，并且获得当局批准暂居。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关爱基金向俗称 N 无人士的非公屋、非综援低收入住户，先后推出两轮一笔过的生活津贴。据了解，鉴于本港经济持续恶化，基金估计第二轮津贴的新申请会再增加，占首轮的40%，即是大约有50800个新申请，预计受惠住户有177800个，建议增拨大约5億7000萬元推行有关项目。关爱基金委员会今日会讨论建议，如果通过就交给扶贫委员会考虑。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内地科兴疫苗首批今日会抵港，复星 BioNTech 的疫苗亦都会接住到达，市民下个星期五就可以开始接种。市民初期未必好踊跃，政府要增加打疫苗的诱因，才可以达至超过70%人口接种的目标。社论说，如果市民打疫苗之后入境内地，可以豁免部分隔离检疫的限制，接种的积极性必然会大增。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就提到，有一些人期望打了疫苗就可以很快通关内地，又或者出国旅游，这些乐观的憧憬和世卫有很大落差。世卫专家曾经告诫各国不要急推疫苗护照恢复旅游，原因就是没有证据显示打了疫苗就不会感染或者传播病毒。社评说，当局需要实事求是，澄清误解，让公众认清合理预期和不合理期望。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最新的失业率升到7%，逼近沙士时期的高位，疫症根本是改变了全球人类的生活，个别职位亦都是一去不返。港府在下个星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应该致力促进企业和打工仔升级转型，迎接经济新常态，并且是可以参考近邻的举措，按照本港的现实精准提供支援，以助有需要人士先度过时间。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认为，香港的一些制度和机制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与时俱进，更好地体现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社评说，堵塞漏洞，杜绝攬炒派死灰复燃的机会，确保特区政权任何时候都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才能够保障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行稳致远。大公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区啊，龙翔道去观塘喺呢个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快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只系多车啲。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小榄段就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啦。小榄嗰段嘅屯门公路仲系较为挤塞噶。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呢，而家中环的干诺道中东行线去中环湾仔绕道的入口呢就比较多车少少的。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至嘉华国际中心段呢就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德士古道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那段呢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暂时要改道行驶，本来要经过那道的部分巴士线呢需要改道了。新界呢沙田的大埔公路，大埔公路现在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火炭段都仲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冇嘢俾你去集中精神嘅时候咧，咁时间就觉得好慢。 感受时间应该咁讲，其实都几依赖我哋嘅视觉嘅。即系例如有人话，当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眼睛咧系会再更加快地转动，令到我哋感受嘅时间慢咗。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2021年2月19日，全港将设29个疫苗接种中心，五组别优先，下周二起接受预约。 科兴疫苗获批紧急使用，首批预计下午抵港。 最新失业率升至7%，近17年高位。 Facebook 不再容许澳洲用户分享新闻资讯，总理莫里森感失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咧，有240名啦，系属于五类嘅优先群组嘅人士。头先讲到包括长者啊、医护人员啦、纪律部队等等咧，都可以最快下个礼拜二咧就预约接种疫苗噶啦。咁啊，讲紧咧下个礼拜二最快预约啦，下个礼拜五咧最快可以打噶啦。有一啲嘅疫苗接种中心嘅地点，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头先讲到有关于九龙湾体育馆啦、官涌体育馆啦、天辉路体育馆啦、元和路体育馆啦，喺沙田嘅。咁再就系香港中央图书馆嘅展览馆嗰度咧，下个礼拜五就会启用做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做呢个嘅科兴疫苗。另外想了解多一啲预约啊，或者成个接种嘅流程咧，都可以上到去咧 covidvaccine.gov.hk 嘅，咁就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各位即系听众，如果有留意或者想知多啲资讯嘅话咧，都可以上去网页嗰度咧，详细啲了解多啲资料嘅。对于成个接种嗰个嘅情况咧，你点睇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黄女士，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系，请讲。 是咁嘅，我妈妈咧就系92岁噶啦。 嗯。 咁自旧年二月到而家咧，一直都喺院舍里边都未出过嚟，除咗佢长期病患去睇医生。 嗯。 咁好多时候都院舍嗰啲姑娘帮佢攞药噶啦。 系。 咁期间咧我哋系探过一两次噶。咁佢因為有疫情，隨住疫情好啲咧，就可以去探佢。咁、咧，我哋都好辛苦啊，即係大家都好辛苦啊。咁有段期間，即係尤其最近啦，即係見都冇得見咧，啲大時大節咧，特別難過咯。咁我哋就好彩咧，我媽醒目，佢真係喺到窗邊嗰度咧，企喺窗邊望落街嗰度，我哋就喺街嗰度咧，啲子子孫孫企喺度同佢。即係同佢 say hello 啊，喺度笑下講下都好大聲噶，因為影響樓上，但係都唔理啦。即係見到就開心，因為長者比較係硬頸噶，叫佢用嗰啲視頻咧，大家佢哋唔肯用呢啲科技啊，佢話唔用呢啲，即係唔開心啊個人係期間都好抑鬱。咁而家咧聽到話可以打疫苗啦，咁當然我哋就好少同佢講呢啲嘅，因為盡量唔好俾佢選擇，即係我哋仔女決定咗之後咧自然咧，因為我哋其實都好想佢盡快出到嚟嘅。咁因為最主要咧，即係想佢出到嚟氹佢，等佢咧打個疫苗，咁咧同埋之前咧驗深喉唾液嗰啲咧，佢都好乖噶。即系佢唔会即系成日都要验噶嘛，佢哋佢都好乖嘅。 知唔知你哋嗰个院舍有冇得话嚟紧上门上嚟帮你打针接种啊？定系都要落翻去啲接种中心嗰度打？ 佢应该唔使啊，佢系政府嗰啲院舍嚟噶。 嗯。咁而家你妈妈即系会唔会即系佢知道有得打，咁系咪都愿意去打？即系都冇乜所谓噶嘛？ 哦，应该之前听佢嘅意思咧，其实佢系好辛苦，佢话佢直头。讲到好绝望噶，直头话死都唔好入老人院啊！入咗嚟又唔出得去啊！喺呢度，又点点点， 咁其實佢係有抑鬱咯，我哋都明白咯。其實姑娘最慘，咁我哋會即係支持佢打咯，同埋佢應該係會打嘅。佢以前咧一直都冇打過嗰啲防預防嗰啲疫嗰啲疫苗針噶，但入到院舍之後咧，第一針就喺院舍嗰度打咗。第二針又打，咁即係佢好乖，佢好想出嚟咯。 好啊，同阿黃女士傾到呢度，講到佢喺院舍媽媽嗰個情況，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疫苗啦，各界人士而家包括有一啲嘅優先嘅群組可以打先啦，你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啦。1872311，阿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咧都打上嚟一齊傾，早晨。 早晨， 杨医生， 大家好， 张老板，系啊，系咪有多啲资讯啊？而家我见话即系私人诊、私家诊所都话，即系三月初就可以都帮手打一啲疫苗啊，系嘛？ 系啊，系啊，琴日咧就啲医生收到政府有张系 email 咧，关于嗰个合约，咁咧就要系今个月即系22号签翻去，跟住就如果订药咧就要5日时间内订到药咧，就开打到俾啲市民啦，咁样咁。問題我有啲問題咧，想問就係有5個優先群組啦，有老人家啦，有醫護啦，有嗰啲係即係需要工作，即係跨境工作嗰啲人，或者係保安嗰啲。咁但係我哋即係私家診所識別到係老人家啦，或者醫護都識別到，但其他都好難識別嘅，有時有啲證嗰啲我哋又唔係好清楚，所以係有啲問題咯，喺個識別嗰個。 有冇指引俾你哋咧？其實？ 暫時未見有指引，咁啊變咗我哋都想即係政府係多啲指引俾我哋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我睇到咧，琴日嗰個係 contract， 咁啲醫生都覺得奇怪，點解會即係嗱呢個係COVID 針咧要打兩針㗎，係咪第一針然後補自己3個禮拜都打第二針啊？咁、那個價錢俾個醫生係津貼咧係有分別嘅，第一針咧。是少過第二針的，第一針是少過第二針，咁啊同即係我哋平時做開政府嗰、那個大腸癌篩查計劃嗰個咧，佢第一次做咧係個價錢係多過第二次，甚至乎而家資助即係疫苗資助計劃嗰啲流感針咧，嗰啲小童要打兩針咧，那個資助額係第一針同埋第二針啊，係完全一樣嘅。你係有外展唔外展都一樣，我就唔知點解呢次咧係調翻轉啦。第一針咧就比較少過第二針成50% 嘅。咁我即係唔係費解少少，因為第一針咧通常我哋都要第一次見到個市民啦，要攞曬佢啲病歷啦，要睇清楚佢適唔適合打啦，要講解好多嘢俾佢聽。咁同埋。即係小心啲做多啲嘢嘅，第二針反為打順咗啦，咁啊變咗識得噶啦，咁啊變咗係功夫係少啲咯。 而家個資助額係幾多噶？即係第一同第二針， 第一同第二針啊爭50%。嗱，譬如而家我哋打嗰啲係出去打嗰啲係外展打嗰啲流感疫苗咧，係資助額100蚊嘅，100蚊一支啊，一支打小學同埋小學嗰啲啦，係咁啊，或者院舍嗰啲100蚊。咁但係問題咧？而家咧，呢次政府孤寒啲啊，80蚊嘅第一支， 第二支 80蚊，第二支咧就82蚊，82蚊，即系80+40。 但呢个系资助嚟噶嘛？ 费解啊！ 呢个系资助，即系可唔可以额外即系向即系应该呢一个计划就免费啦。但我唔知道可唔可以额外向一啲接种者系可以收多少少钱，系咪可以咁样噶？ 哦，呢个唔规定唔收得噶，规定唔收得噶。咁但系第一支嘅功夫系。多過第二支功夫，咁你第一支嗰、那個老人家打咗啫，那個市民打咗之後，佢第二支唔一定去你嗰度打噶嘛。佢第二度打咧，那個醫生收費都係收80蚊啫喎。如果跟翻我咧，先收180+40，咁啊費解啦。有啲係市民可能佢搬咗第二度，或者突然間病咗打唔到，老人家或者去咗咁佢打唔到第二針噶嘛，係咪啱唔啱啊？我控制唔到佢打第二針噶嘛。 好 啱啊！咁我哋打嗰啲疫苗之后计划咧，啲小朋友第一次打咧，打两针，咁啊第一针喺嗰度打，那个价钱去到第二针，佢去第二个医生打，那个价钱一模一样啊，冇分别，那个逻辑系啱嘅，但系呢个逻辑佢调转咗咯，我都即系、就是、我哋啲医生会费解呢方面嘅嘢，即、就、系、是、希望政府解释多少少。 好啊，同阿楊超發傾到呢度啊。楊超發咧就係西醫公會會長，頭先都打上嚟一齊傾啊，講到一啲資助額嘅問題啦，同埋有一啲即係點樣核實個接種者嗰個身份嘅問題啦，佢哋都有啲疑慮嘅。咁另外就講到啦，見到其實尋日開始咧都有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啦，包括就話見到有一啲之前勒令停業嘅處所啊、食肆等等咧，都可以放翻一啲限制，好似話食肆就去到可以去到做翻晚市堂食，去到10点啦，可以四個人一台啦。咁有一啲嘅措施要做嘅，顧客咧就係用安心出行數二維碼啦，或者留低一啲嘅聯絡資料等等嘅。嗱，成個過程究竟順唔順暢咧？運作係點咧？你自己觀察到係點咧？會唔會都即刻出翻去食嘢睇到都有呢啲措施要做啊？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啦。電話旁邊咧就有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张乐文。 早晨，黄杰龙。头先讲到嗰、那个最新有一啲新措施，因应有一啲放宽翻嘅措施，咁就要安心出行啊等等咁。你见到嗰个运作情况系点啊？ 嗱，琴日系第一日啦，咁之前我哋业界都好紧张嘅， 系 因为你知我哋前线员工都大部分系基层啦，咁做呢啲行政工作就唔拿手嘅。即係叻就去咗做寫字樓啦，係咪就唔係做食肆啊。咁所以都好緊張，好多都擔有啲擔憂，有啲預備。咁直至到琴日朝呢，就好早有單新聞就話有間快餐店有打交添。咁所以我哋飲食業啲群組裏面都即刻好緊張。咁後來呢就見到陸續有啲同業開業啊，開始有啲描述啦。咁都見到有少少，我就覺得係啲小棘級啦。即係有啲就描述話即係叫客人做呢，咁客人就好似未聽過咁。咁叫一兩叫就講句粗口就走啦，即係流失生意啦，係咪？有啲呢就即係糾纏耐啲，咁甚至乎有個會員話要送杯嘢俾佢飲先解決到啊咁樣。咁但係呢就棘級就有啫，但係一路到後來午市啦，真係開多啲餐廳一路做啦，咁就係有啲混亂嘅。譬如有啲客咧，又會問係乜唔係六點後先要做咩？先要 do 咩咁樣？咁有啲又問係唔係快即係外賣唔使啊？咁就有呢啲咁樣嘅，即係社會上都唔係十分好清晰。咁不過運作落嚟咧，就去到尾，我覺得大致上都叫舒咗一口氣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公司就我自己清楚啲啦，因為直接啊嘛。咁咧，琴日就啲同事都話基本上係順暢嘅。咁就嗰、那個使用嘅比例咧，亦都好參差，好懸殊嘅。大致上咧，我見到就一半一半嘅。咁但係咧就 即係你講一半用個應用程式 係啦，一半用安心出行，一半就用填表嘅。咁但係咧有啲分店咧就好極端嘅。即係九成用填表嘅都有，又有啲分店話俾我聽咧，八成用安心出行嘅亦有。咁所以就似乎就即係唔同嘅地方又有唔同嘅狀況咯。 頭先你講到話有啲客就可能見到要填咁啊，鬧一句咁啊走咗啦，咁呢個就佢哋走咗啦。咁但係有冇啲真係又要繼續喺度又唔肯做？頭先講呢啲安心出行啊，或者填表啊，咁員工有冇話點處理？有冇面對有啲咁嘅情況？ 暫時慶幸咧，就我都未，我公司就冇。咁就啲即係頭先講話啲喺我哋啲會員度咧，就唔係送杯嘢去佢飲解決咯。即係氹翻。其實我諗有啲嘢係即係第一日啊，大家唔知不食，特別係早餐嗰段時間咧，因為好急促噶嘛。快食完翻工啊嘛，你仲叫我搞咁多嘢咧，就猛整啦。咁但係去到後尾啲咧，因為你哋媒體又報道好多啦，咁我諗啲其實市民都知啦，咁漸漸就又冇再聽到有呢啲大矛盾咯。咁反而我又注意到，譬如我自己俾我同事嘅指示咧，就係唔好話幫客人去裝嗰個程式嘅，因為咧即係唔同牌子嘅手機都唔同，你又唔想接觸佢個電話啦，驚整壞啦，有啲咁樣嘅小問題噶嘛。咁但係我今朝問咧，都有啲譬如我哋有啲酒樓嘅同事咧，可能同啲客係熟啲啊，成日都係見住啲公公婆婆嚟噶，咁佢都話俾我聽，幫咗幾十個客裝噶咁樣，咁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即係其實都似乎運咗上嚟，又冇想象中咁麻煩咯。即係大家我都平常心啲咯，唔好將件事諗得太極端咁樣，應該其實都可以運作到。 但你哋使唔使揾個專人，即係專睇住啲人有冇去掃二維碼，或者有冇留低啲資料啊？咁呢個人，即如果喺度嘅話咧，又使唔使係核實嗰啲資料嘅咧？因為照你我就咁寫個名，我寫啲電話，我又唔使擺身份證出嚟噶嘛。咁點知係咪真係啱嘅資料？ 呢、這個咁樣嘅，我正如我講，成件事要平常心就係呢個意思啦。嗱，我唔同嘅食肆亦有唔同嘅情況。 嗰啲好高級嘅會所咧，就梗係有個人坐喺度嘅。咁但係咧，好似我公司咧，就多數係有嗰啲叫接待員啦。咁就接待員就兼埋呢個工作噶啦。咁、但係去到快餐店啊咁咧，我又反而琴日自己去巡下商場咧。亦見到好多啲各大小快餐店咧，因為佢哋平時就直出直入噶，咁啊反而仲要揾，似乎揾有嗰啲新特別安排，就有個同事攔住你做咗先至入得咁，咁所以即係唔同嘅餐廳有唔同嘅狀況咯。咁你話如何確保咧？嗱，咁我成日都認覺得咧，就有少少參考嗰個探熱嗰個法例啦，即係你唔會話唔合理地要求就係。當係一個醫院嘅級別嘅探熱噶嘛，即係你擺個機喺度揾隻手掃一掃，而家你似乎都係個社會都係咁接受噶嘛，咁唔會話點解你唔俾個探熱針佢含住三十秒啊咁，冇人咁去做執法噶。咁我覺得呢個都一樣啦，你唔應該喺個餐廳度冇理由要用一個 IT 級數嘅確認嘅，即係冇理由要佢解密碼鎖俾你 check 下係唔係，我覺得唔應該咁理解嘅。總言之，你覺即係信得過佢係做咗啦，譬如你見到佢拎支筆填咗啦，拎個手機出嚟掃咗一掃啦，咁咧就係做咗啦，咁咪解決咗呢個問題咯，已經。 咁最後有冇話啲資料點保存啊？而家？ 嗱，法例就要求31日保存嘅，咁我自己嘅方法咧就每一間分店俾31個公民袋佢哋，每日就封存喺個公民袋裏邊，我就叫佢哋千祈唔好翻閲，唔准睇嘅。總言之，倒曬個公民袋，封住佢，就擺揾個有鎖匙嘅櫃桶鎖住。咁衞生防護中心萬一要到，咪成個公民袋俾佢咯。咁我強調嗰啲資訊就唔係俾我哋噶嘛，係俾衞生防護中心嘅。 OK， 所以乘機都提咧，就千祈唔好攞嚟做生意啊，洪家。 OK， 好，唔該曬，黃建龍，同你傾呢度。黃建龍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嚟嘅，講到佢見到觀察到啊，即係而家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喺一啲市面啊、食肆等等嗰個情況啊。歡迎你打嚟18723，講下你嘅睇法又點？電話旁邊咧就有馮女士，早晨。 喂，早晨，朱乐文， 系啊，请讲。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我想讲讲咧，关于嗰个安心出行啦。咁对我嚟讲，我都系担心出行咯。因为琴日咧，我就去即系要做嘢啦。咁我午市嘅时候就去食肆度即系食嘢咁样。咁佢都要我登记咯。咁但系我以为系真系夜晚，即系堂食6点之后先要登记咯。咁我问翻嗰度，我就话点解要登记嘅？佢话系啊，要登记噶咁样。咁但系都冇特别即系去解释到咁样。咁后来我自己再系揾翻啲即系资料啊，问翻人。咁其实就话，如果嗰间食肆佢夜晚都开嘅话咧，咁就全日都要登记嘅。咁我觉得咧系好骚扰咯。即系其实我就唔夜晚唔出去食嘢，咁我就想即系唔做啲登记咁样，一定唔会装 app 啦。咁但系咧，佢晏昼啊，甚至知道原来早餐都要咯。 因為佢個食肆有另外一個放寬，就係譬如啲台嘛，二人變四人都係放寬啊嘛。佢如果照你 變四人係夜晚啫嘛，都係。 你見到日頭有冇啊？日頭 冇。冇喎，冇喎，我哋都係兩個人一張台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覺得真係好騷擾咯。我食個飯都又要我即係登記，即係雖然你話係即係個電話嗰啲即係名啊咁樣。咁但係頭先嗰位先生講啊，佢話即係都要儲存31日啦。咁但係31日之後嗰個處理係點咧？同埋我啲資料其實如果唔知俾邊個攞出去，咁其實我個電話都俾人係攞咗啦。咁我都係好騷擾，同埋根本係無謂咯。 OK， 好啊，同阿馮女士傾到呢度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嗱，頭先講到有關於安心出行嗰啲嘅情況啊，你觀察到係點咧？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安排5个组别人士优先接种2款获批准在香港紧急使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為何政府不等待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科學委員會開會之後才決定優先接種次序， 陈肇始回应话，联合科学委员会早前已经提及优先接种问题，有睇过不同疫苗嘅数据同埋资料。被追问到科学委员会早前嘅建议只系聚焦两款疫苗，复星 BioNTech 同阿斯利康疫苗，并冇触及科兴。陈肇始话，因为当时科兴未有更多数据，又指出相关委员会系研究优先群组，并非批准疫苗。外交部网站公布，日前离任返回北京的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同时郑泽光卸任副部长职务。谢峰现年56岁，2014年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3年后到港理身，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属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天津和湖南。另外新增8宗无症状感染者，内地累计89816人确诊，4636人死亡，84696人康复出院。美国太空总署的火星探测器毅力号成功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着陆，并向地面传回照片。毅力号配备特殊设计的传感器和自主飞行的小型无人机，主要任务是分析火星的地理和环境特征，以及采集岩石和沉积物样本，期望在火星表面找到古老微生物的证据。毅力号去年7月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基地由擎天神5号火箭搭载升空，毅力号降落到火星时需要急剧减速，这段时间被科学家称为恐怖7分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37点，跌266点，成交金额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5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6蚊，跌11.5；美团417蚊，跌11.8；阿里巴巴255.8，跌4.6；中海油10蚊，跌0.2；快手382蚊，跌11.6；港交所564蚊，跌0.5；友邦保险101蚊，跌4毫；中移动51蚊，升5毫；小米集团28.15，跌6.5；比亚迪股份245.4，跌咗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67，瑞士法郎0.896，加元1.2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7点，跌288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68美元，卖出1,76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惠利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美利大、美利酒店上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America is back， 远在千里嘅事， 你不可不知嘅事， 一网打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2月19日，全港将设29个疫苗接种中心，五组别优先，下周二起接受预约。 科兴疫苗获批紧急使用，首批预计下午抵港。 最新失业率升至7%，近17年高位。 Facebook 不再容许澳洲用户分享新闻资讯，总理莫里森感失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晚起有些食肆可以放宽翻，去到晚市堂食到10点钟，两人一台变成四人一台都可以。不过有条件嘅，就是啲顾客啦，包括啲顾客就是要用安心出行扫二维码，或者留低一啲个人资料等等嘅。咁啊，有电话旁边有郑先生，早晨，早晨，郑生， 早晨，萧先生， 系，请讲。 系，我咧就啱啱咧就试下出货啦，咁去到个 Google Store 嗰度咧，话我部手机咧咁 app 唔相容。 哦，啊、即系你嗰个手机系咪耐啲嘅，比较旧一啲嘅系咪？ 系啊，比较我用得好耐，佢未坏到咩啦。咁咁嘅 Android 4.4嘅。 嗯，咁点啊？而家咁装唔到咯，即系变咗系嘛？ 系咯。见到 阿郑生个电话好似线路有啲问题，不过头先都简单听到佢讲嘅就系话佢个电话咧可能系用得耐一啲啦，旧一啲嘅型号，所以咧就话装唔到咧，即系安心出行嗰个嘅应用程式嘅咁。再张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张女士， 系早晨，系 请讲。 其实咧就呢两日啦，就安心出行嗰、那个，琴日就第一次用咧，因为我哋都去食。早餐嘅，去啲连锁快餐店嗰啲啦。咁琴日装都好顺利，咁佢话个版本我就唔知啦。咁、我哋搞掂之后咧，咁啲职员都好，即系好帮手啊。我哋初头第一次用梗系唔识噶嘛。咁跟住 OK 啦，咁到走佢都提翻我哋，你要删咗佢。 系， 即系啲职员都好 nice 嘅。咁跟住有啲婆婆咧。佢哋啲手機全部都裝到，同埋都佢係好樂意咁用咯。咁、我唔知點解啲人咁抗拒、其實呢個唔係話因為啲咩私隱嗰啲啊嘛。其實你個電話登記，我啲婆婆都話嚇唔係我登記噶，我仔登記噶。咁、但係個 number 係我用咋咁樣。咁其實啲人 唔使咁擔心呢一樣嘢。 即係聽落好似你覺得掃都方便喎，因為有啲人見到又話啊，不如揀留低資料啦，自己寫啦咁。你有冇見到人係咁啊？ 有啊，有人留低資料，嗰啲就可能真係登記，即係唔識咁搞啊。 係。 但係有啲婆婆搞到嘅，佢哋都會盡量搞咯。 嗯。 係啊，有啲係寫低嘅，咁同埋都有啲人係真係唔合作嘅，唔好話老或者亂啊。其實係有啲人係即係無論後生好年紀大好，有啲因為呢個 Apps 嗌交嘅都有，我都 見到啊。 有 點樣啊？ 係啊，有個男人直情話我使乜做呢啲嘢？我嚟食嘢啫嘛，咁樣。咁其實佢自己又冇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呢一樣嘢其實係即係幫大家。停止嗰個疫情再蔓延噶嘛？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電話旁邊仲有黃女士打上嚟，係咪都係講安心出行咧？ 啊，係啊，早晨主持人， 早晨早晨。 係啊，其實就琴日我都出去食嘢嘅，咁就間餐廳係都要我哋掃嗰個即係安心出行嗰個啦，或者係自己要填表嘅。佢整咗張 Google Form 咧，就要填表嘅。咁其實我就有用過安心出行嘅，咁我覺得就幾好方便啦。咁同我同行嗰個朋友咧，佢就冇用嘅。咁佢覺得佢就唔信政府，佢話佢唔用呢啲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其實我都解釋俾佢聽，我話嘅。唔信政府就一回事啦，但系其实嗰啲资料咧，你用咩 Google Form 填咗好，或者你系用手写喺一啲 paper form 填咗啲表格好咧，其实啲资料你都唔知佢啲人点用噶嘛。其实你嘅名，你假名、真名都好啦，你电话号码，其实有啲人填假电话，因为佢都唔会去 verify 噶。咁如果有啲人即系填咗自己嘅电话号码嘅、自己嘅名嘅，其实嗰啲资料嗰啲商户点样处理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咁亦都有個危險，就係嗰啲資料會俾人哋誤導用咗咯。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都提嘅朋友，其實都要考慮一下咯。咁所以不根究底，我自己睇法就係政府其實應該俾多啲宣傳，講解俾市民聽，你個安心出行嗰啲資料背後係點樣用，講多啲嗰啲 data 係會點樣 delete 嘅，咁等啲人有啲信心咯。咁但我都明頭先嗰個女士講，我都相信有啲人啊，就電話係安裝唔到，即係嗰啲譬如啲老人家。佢電話咧係啲好舊機，係啦，佢根本唔識得，唔會用到呢啲嘅，咁就冇辦法啦。咁但係都係始終講到尾，即係呢個嘅登記只係一個亡羊補牢嘅方法。即係如果我哋個市民唔做好防疫功夫，其實呢個追蹤只不過係方便日後追蹤，感染咗就係感染咗。所以雖然大家真係而家 relax 咗， okay. 我都希望大家係能夠即係市民啦，個人即係自己好好。佢即係仍都係保持社交距離啊，注意衞生啊、健康咁樣樣，就即係唔係純粹用呢個方法去亡羊補牢去做追蹤呢樣嘢，就係即係以為解決咗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都要用安心出行之餘都要留意翻啊，即係成個防疫嗰啲嘅工作啦，自己都要留意翻啦。咁啊，講到咧疫情啦，其實疫情之下咧，除咗講一啲人即係係咪受感染啊、確診之外咧，成個經濟活動都受影響啦。見到失業率咧又有一個新嘅數字，最新公布話去到7%啦。咁啊，比起之前嗰數咧升咗0.4%，7%嘅失業率咧就係17年嚟嘅高位。實際嘅失業人數咧就話超過250,000人。有工咧都唔代表係翻得足工啦。咁見到就業不足率咧就去到係3.8%，升咗0.4%。呢個咧亦都係2003年以嚟嘅高位啊。嚟緊會唔會再升咧？會唔會再惡化落去咧？成個失業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早晨，徐家健。 主持你好，你好。 系头先都讲到个失业率嗰个情况啦，7%啊，去到系咪都系预期之内啊？喺呢个情况， 系啊，预期之内啊，因为就算其实佢就算呢一个月系冇咩特别嘢发生咧，亦都会系升咗上去。因为从来香港报嗰个失业率咧都系3个月嘅平均嚟噶嘛，咁系第四波开始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系12月，咁所以上一次公布嗰个咧，其实系未反映12月，即系个比例系好低嘅咯。咁所以而家即系今次公布嗰咧，就会系占到比重会重啲，相对第四波嘅疫情系会capture 多啲佢第四波疫情嘅影响咯。咁所以其实嚟紧下一次公布都不會低 嘅，算不算升得快？因為話係升咗0.4%，一去就去到7%咯，即係嗰個幅度上面。 我自己上次計過啦，因為上次計過嘅話，我就估翻大概其實12月嘅個狀況會點樣樣，即係淨係12月嘅話，其實淨係12月個狀況咧，淨係12月咧，一定係一早過咗7日啦。咁所以其實又唔算升得好快咯，因為你即係我諗冇嘢做嘅人嚟講係覺得好慘啦。咁但係從統計學嗰個角度嚟講咧，因為12月你突然間又話要係封曬啲即係 即係好多限制令嘅限制底下咧，好多人都開唔到工啦。咁其實都預料之內嘅咯。 嗯，但你我見你預都係話7%都未算係見頂啊，係咪都？ 係啊係啊，我諗會再高少少嘅。咁但係佢而家第四波又好似係控制到，又好似回落翻少少咁啦。咁所以會有啲滯後嘅咯。咁我估會再上多少少，但係唔會好多咯。 見到一啲個別行業啦，譬如講緊零售啊、住宿啊、膳食服務業啦，失業率去到11.3%，升咗0.7%。咁啊，當中包括埋餐飲業嘅餐飲業咧嘅失業率同埋就業不足率咧，就分別咧去到14.7%失業率，就業不足率咧就係10%喎。呢、這個你點睇呢個？同埋嚟緊話而家有一啲嘅即係放寬咗食肆一啲放寬咗嘅措施啊，呢、這個係咪嚟緊應該都會落翻少少啊？ 希望係啦，咁但係你始終好多做餐飲食肆嗰啲咧，尤其是中餐嗰啲咧，其實你睇翻佢另外有一組數據，佢係講即係唔同餐飲裏邊唔同中式啊，或者係快餐啊咁分類嗰啲咧，咁你見到中餐受影響係最大嘅，全部都係，即係通常你食中餐都係即係人多啲啊咁嘅樣去食，咁唔同食西餐或者係快餐可能影響更大啦。咁你但係見到佢呢啲咁嘅餐廳咧，佢會等過年啊，或者有啲節日嘅時候咧，希望係賺翻多啲錢嘅。咁但係啱啱過年嘅再過年嘅時候都開唔翻啦。咁所以其實佢原本有啲可能係吊住命嘅，諗住希望搏埋呢個假期，可唔可以搏得到可以做得到團飯嘅？咁可以咁就可以一係頂得住，一係就話搏完之後都再睇下點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團飯嗰度食唔到咧，咁其實可能即係會有一個倒閉潮嘅咯。咁所以嗰度又會有啲即係負面因素，就係佢即係啱啱過年嘅時候咧，可能會即係影響到有啲即係決定係你唔俾我做嘅話，我就不如執咗佢啦咁樣。咁所以有兩方面咯，一個就係因為過年嗰度冇得食團飯啦，所以餐廳會倒閉咯。咁但係之後開翻嘅話又好少少嘅。 即係講緊餐飲業界可能之後開翻有得好少少啦，但另一個界別啦，見到建造業界咧就話都失業率去到11%喎，這個就算開翻啲措施都未必關佢哋事啊嘛，呢、這個嚟緊你自己點睇啊？會 又唔係完全唔關嘅，因為其實你開翻嘅措施，政府都唔係話即係砸公字睇開唔開噶嘛，即係當然因為疫情會好翻，先會控制得好少少先要開翻嘅。咁其實就算冇限聚令，你個失業狀況或者經濟狀況都會受個疫情影響嘅，即係啲人見到個疫情嘅同底，政府提都會個行為咧改變嘅。咁但係製造業嗰度就真係好睇即政府會唔會有啲工程啊？又或者係商界嗰度會係放得啲嘅工程？因為其實我都見到咧，譬如話係三跑啊嗰啲咧，咁其實地盤咧都係其實一個就算佢唔封，但係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嚟咯。 嚟緊財政預算案公布啦，你覺得譬如有冇啲可以針對失業嘅嘢可以做咧？因為而家成日都話有綜援方面有失業援助啦，咁嚟緊有冇啲咩建議啊？呢方面？ 因為其實綜援嗰啲失業援助咧，即係好多申請都時間比較長啦。尤其是佢政府因為疫情關係，佢有啲嘢都唔開工，即係唔會有，即係變咗辦理得好慢咯。咁我覺得你話如果真係從來都係兩樣嘢嘅咯，提倡一個就係即係你實在唔係咁容易去睇得到或者估得到邊個行業受影響係，或者邊間公司邊個人受影響比較大，咁你就即係保底嘅就一次性咁樣即係整體派咯，咁都係快，因為先派我嘛。咁但係另外真係如果真係針對個別行業嘅話咧，就真係即係政府限聚令底下，令到佢冇公開嗰啲受影響，其實係最大嘅咯。咁就嗰度可唔可以係派喺嗰幾個行業裏邊度幫下手咁樣咯？ 即係都係針對性派嗱，諗住都 係兩樣都有，都有整體派就係 整體派 大家即係氣氛會好啲嘅話，咁就消費多啲嘅話，即係你所有人多個錢嘅話咧，佢都唔係即係都會使翻出嚟噶嘛。咁就整體嚟講，佢整體派係。相對冇咁多爭拗，即係我覺得冇咁多爭拗，人人都有咁樣咯。然後再補嘅話，就係加埋頭先我講，真係直接受影響嘅行業咯。 兩樣啦，都嘛，同阿徐家健傾到呢度啦。徐家健咧就係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啊，先講到話即係嚟緊財政預算可唔可以除咗針對性措施之外，即係全民都有一啲嘅措施可以做咧？咁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小宅女孩的英文书名是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直译就是小龙虾歌唱的地方。初恋情人泰特告诉奇亚兹，小龙虾歌唱的地方就是荒野深处，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动物应该有的样 子。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现居爱达荷州的旷野，记者问他会寂寞吗？ 佢答非常寂寞，有时寂寞到就快唞唔到气。随后又讲，但非常享受，享受到我都为此写咗一本书。 孤独同寂寞唔一样，孤独嘅人想揾到方法同自己相处，而寂寞系喺人群入边揾唔到自己嘅位置。孤独系一种个人选择，而寂寞系人哋唔选择你。 你有成就自我嘅自由，冇任何事物可以阻挡你，系嚟自《天地一沙鸥》呢本书讲嘅。但要成就自我，人们需要孤独感喺世界上下求索，摆脱人际枷锁同社会规范，先能够蜕变出独一无二嘅模样。亦即系所有动物都系动物该有嘅样子，但基于灵长类动物倾向喺有紧密连结嘅群体入面生活，人们偶尔又会被巨大嘅寂寞压得喘不过气，于是不计代价咁被驯服，承受以爱为名嘅伤害，喺两种生活之间来回摆荡，痛苦不安。 喺湿地度过一生嘅沼泽女孩，最终成为受人敬重嘅生态学家，有爱人陪伴终老，应该唔会再感到寂寞啩？但系成世人都收埋秘密嘅佢，又会唔会觉得孤独呢？就好似欧文斯嘅前夫同埋继子，都喺非洲曾经卷入咗为咗拯救濒临绝种嘅大象而对盗猎者开枪嘅谋杀指控，事件到而家都未有定案。我哋唔通又可以由一本虚构小说入边睇到端倪咩？寂寞系来自人永远冇办法完全了解另一个个体，就等真相埋藏喺小龙虾歌唱嘅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新年期间咧，大家有冇食多咗啲煎炸嘢啊？开心一下咁咧。嗱，见到而家市面上咧都多咗人咧用一类叫气炸锅，好多时就话标榜咧即系唔使用咁多油啊，话健康啲咁嘅咁样嘅。咁啊，见到消委会咧就最近做过一啲咧关于气炸锅嘅安全同埋效能嘅测试，同我哋倾下啲咩发现先。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你哋个测试关于气炸锅有啲咩特别嘅结果见到啊？ 好啊，我諗而家好多屋企咧都有呢一個氣炸鍋，因為佢個價錢就唔係貴啦，由幾百蚊去到二三千蚊咧就已經可以買到個。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睇翻下咧，就呢啲氣炸鍋咧，究竟佢嗰個安全嘅程度啦，同埋咧就究竟佢哋炸完啲嘢出嚟咧，氣炸完啲嘢出嚟之後呢啲食物咧嗰個嘅效能嘅表現啦，同埋咧嗰啲食物嗰個安全啦。咁啊，逐樣好快講一講啦。咁如果講嗰個氣炸鍋嗰個安全嗰個嘅問題咧，喺十二款嘅型號裏面咧，我哋睇到咧就只有得一款咧係通過曬所有嘅測試嘅項目，咁而有五款咧都通過咗大部分嘅測試嘅項目，但係咧個標示說明咧就唔係好夠啦。咁另外有六款咧就未能夠通過呢一啲嘅安全測試嘅部分嚟講，咁啊有三款咧就有個温升問題啦，有三款係有絕緣距離啦，同埋有一款咧個接地嘅措施係冇咁好嘅。不過咧呢一度我都可以俾翻少少定心丸啲消費者咧，就唔需要話抌咗部機，因為經過機電工程處佢嗰個嘅研究之後咧，如果係正常使用嘅話咧，都應該問題不大，都可以安心使用。不過咧，因為始終呢一啲嘅氣炸鍋咧，當佢即係炸緊嘢嗰陣時候，用緊嗰陣時咧，其實佢嗰個機身都係會發熱嘅，不論個手柄同埋個機身啦。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提一提消費者咧，即係攞啲食物嗰陣時咧，或者係想掂佢嗰陣時咧，最好咧都要戴翻一個嗰啲叫隔熱手套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咁另外咧就細路仔啦，因為好多細路仔就好中意食呢一啲食物嘅，可能佢哋心急嗰陣時就諗住自己走去攞啊，又或者去掂到呢一個正在運作緊嘅氣炸鍋嗰陣時係熱咧，可能就會辣親手。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大家需要留意啦，同埋清潔嗰方面都一定要定時去清潔啦，因為千祈唔好話諗住炸幾次之後跟住然後先至去清潔啦，因為始終都係會有啲油跡喺度，咁都會影響。做個食物個安全個問題。 今次係咪話見到一啲食物炸完，用氣炸鍋炸完之後，有一啲可能會令人致癌嘅物質會出現啊？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跟住我哋就要睇到個效能啦。嗱，效能嚟講咧，因為我哋用咗三款，就係、是、薯條、雞腿同埋春卷，就係、去睇翻佢哋表現。咁其實咧，我哋發現咧，如果係根據佢哋個食譜去炸嘅話咧，其實都幾參差嘅。有啲就真係整咗出嚟幾好味啦，但係有啲咧甚至係未熟啦。 又或者咧就係個温度未係好夠。即係個顏色又比較差啲，咁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消費者要自己去做一啲調節啦。咁但係最緊要嘅呢就係薯條啦。點解我哋會講薯條呢一樣嘢呢？因為好多人都好鍾意食薯條。咁但係其實呢薯條呢係呢一個即係薯仔呢一個天然嘅食材呢，佢嗰個還原糖呢同埋嗰個天冬酰胺呢嗰個嘅含量會比較高。咁所以呢如果當呢一個食物佢哋開始係用一個高温他們一起去炸的時候是去焗它的時候，其實呢他們就會有一個叫做美拉德那個的反應，咁而呢就因為這個反應呢就令到食物就會有這個外即是外面會有一些角色啦，即是啡色啦，即是洞洞地這樣啦，咁呢就但是這個化學反應裡面呢有一個副作用呢就會產生了這個丙烯酰胺。而丙烯酰胺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已經在1994年的時候呢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呢都已經歸類為呢可能令人類致癌的第二 A 組啊。咁所以咧，都係建議咧，係越少得食，越少食咧就越好。咁所以點解平時我哋大家話煎炸嘢唔好食咁多？其實除咗話唐人我哋講話係熱氣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佢嗰個致癌嗰個物質，因為你有一個咁高温嘅一個煮食方法，同埋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越窿嘅話咧，咁其實對嗰個致癌嗰個風險咧係會越嚟越高嘅。咁我哋今次睇到咧嗰個薯條嗰方面咧。有幾款咧，佢哋嗰個出咗嚟嗰個嘅結果咧，係高過嗰個歐盟嗰個嘅基準水平。 嗯， 咁最高嗰個樣本咧係超過成13倍。 嗯，咁但係聽落咧，頭先你講緊係炸嘅過程啊嘛，咁係無論用氣炸鍋炸定係普通炸薯條，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喎，係咪？ 都會有呢個問題嘅，所以咧一啲即係高温炸啦，或者係焗啦嚇呢一啲嘅食物咧，其實我哋都係譬如話一啲餅乾啊，一啲係高温嘅糕點啊，又或者係一啲肉類啊咁。咁如果你係成日用一啲高温嘅方法，同埋比較少水啦嚇，去焗嘅話咧，都係會產生呢個丙烯酰胺。所以唔淨止薯仔噶。雖然我哋講用薯條嚟做呢個測試，但其實好多食物都係會有呢啲嘅情況。但因為薯仔係特別多呢個還原糖同埋呢一個天冬酰胺，所以大家要更加留心。 咁大家留意啦，如果真係日後炸嘢啊、煮嘢嗰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疫情之下，大家都好關注嗰啲嘅病毒啊、細菌啊，咁見到咧，你哋都係測試一個叫變攜紫外線消毒器，呢個有冇發現啲咩問題？有啲咩注意下咁嘅？ 絕對需要注意啊，因為我哋今次嘅測試嗰度咧，就睇翻下呢一啲嘅紫外線殺菌嘅消毒器啦嚇，究竟佢哋嗰個安全嘅程度啦，咁同埋嗰個使用嗰方面嗰啲嘅限制啊，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如果我哋參考用一啲國際嘅標準啦，去睇翻佢嗰個輻照量啦嚇，即係因為 UVC 咧其實係大家係肉眼睇唔到嘅。但佢哋亦都係一個短波嘅紫外線，係屬於高能量，咁所以咧就有能夠破壞到呢個細菌同埋病毒嗰個遺傳物質，令到有 紫外線嘅一種，但係有啲危險性嘅。 係啦，因為紫外線咧就分 A、B、C， 咁但係 UVC 咧係短波同埋個能量係最高嘅嚇。咁但係我哋睇翻，譬如話呢啲嘅消毒盒同埋或者呢啲叫消毒棒啦嚇。咁我哋發現咧有四款樣本啦嚇，就三款係手持式嘅，一款就盒裝式嘅咧，係屬於高危害嘅級別。咁即係話咧，喺短時間去暴露呢一個皮膚同埋眼睛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會引致到呢個灼傷同埋傷害嘅。咁而四款係屬於高危害級別啦，但有兩款都屬於中等危害級別。咁即係話咧，皮膚同埋眼咧受到呢啲嘅紫外線照射嗰陣時咧，都係會造成啲眼痛啊、流眼淚啊，或者係皮膚熱嗰啲唔舒服嘅感覺。咁但係咧，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要暴露好耐先至會出事嘅啫，但唔係嘅，因為如果係高危害級別嘅話咧。暴露的時間可以由30秒去到12分鐘左右，其實呢都已經可能會已經有這個風險的存在，所以我們提醒消費者去用的時候，千萬就要非常小心去知道那個跟足的說明書怎樣去使用，同埋喺使用嗰陣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嘅。咁我好快講一講啦。 嗯， 第一，千祈唔好俾千祈唔好俾細路仔係當玩具玩。第二咧，就有某啲嘅物質，如果長期照射嘅話咧，會破壞咗佢哋嗰個嘅物料，可能會老化。咁另外咧，就係皮膚千祈唔好照射。咁同埋咧，就大家要知道咧，就係呢一啲嘅燈管啦嚇，其實都有佢個時間越弄得耐咧，就係會效用越差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